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来到了2018年的9月12号11:32:4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关注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导导。 今天我们的开场白显得非常的有这种，有那种感觉，就好像到了意大利那个文艺的复兴的一个地方之后呢，人不由自主陷入一种沉思和沉淀当中。 是的，思考。对啊，思考吗？ 是啊，就是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 那不是过去现在喝奖来吗？ 对，你这自己人把腿放松 啊。是， 今天我们要跟着，真的是他的内心还是有充满了追逐，对世界的认知和自己的看法的。对对对，那就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的男五号嘉宾超级行者谭焕宇先生。欢迎 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焕宇。 谭焕宇先生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点。 什么点？ 每次来到我们节目，每次做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个系列台的节目 的时候， 他都会去邮局改戳。 我的天哪，我觉得就是生活尤其看他标注的那些非常非常的细致。 人家不是简单盖一个戳里边还有文字的概括，今天来做了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能把生活和工作和他热爱的东西如此细致的去记录下来，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哈。今天呢，带着这些感动，谭焕宇先生今天要介绍意大利方面的世界遗产。说到遗产呢，拿出一张意大利方面的地图。 对，意大利这是属于他自己的遗产地图。 对，基本上都去过了。 是的， 去过的也做了标记。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 mark。 啊， 对不对？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详细的标注，我只在小学和初中上学的时候 就 这样过， 就是学习的热情。 哦、我小学还没毕业， 你看， 所以还标注， 你看多么的谦虚啊！哈， 太谦虚了， 是的， 太谦虚惹人了这样。 对、嗯，今天我们要去意大利，很多很多的世界遗产去感受哈。重点会说几个区域，还是从南到北都说说呢？ 是这样的，那个、因为意大利我已经去过了十多次了，所以呢，刚开始去的和后来去是不一样的。 刚开始打卡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刚开始还是跟团去的。 嗯， 那么到后来呢，就自己在那边旅行。 嗯， 然后呢，刚开始自己旅行还俩国，后来就变成了就去一个地方。 嗯， 时间呢也都是一个月，因为签证就给这么长。 对。 所以呢，第二个地方也去不了，所以这么下来呢。到后来觉得收获特别大，意大利的世界遗产呢，一共有50多个，现在仍然排名世界第一。 哦、 然后那个我去过其中的30多个，然后呢，我觉得我想给大家宏观的分享一下意大利的世界遗产都是什么样的。 太好了，宏观的先简单分享一下。 对。 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再邀请黄宇来细致的分享。分享完了之后，您别光听。 嗯。 心得去，身体也得去，对不对？ 是的，是的， 去看看哈。 嗯， 那让我们的黄毅先生大概休息8到10分钟，好吧？ 哎、 我们合理删减一下咨询的内容。 好的， 多留时间给我们的欢愉先生啊。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说到遗产，第一个呢、跟申报世界遗产有关系。 是的，这个就是西夏陵全力冲刺申报事宜。 这个应该从2011年7年前启动世界文遗申报工作以来呢，中国各级政府已投入了7亿多元对西夏陵开展文物保护、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截至目前，9座帝陵、41个陪陵葬的抢救性加固工程已经完成了，新建的西夏博物馆已竣工，并将近期搬迁。西夏陵正全力冲刺世界文化遗产。 是的，那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峰说了、说在58平方公里的陵区内，现存9座帝陵、271个陪葬墓、一处大型西夏建筑遗址和数十座砖瓦窑址。他说，无论从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或者是文物保护方面来说，西夏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是的， 那文化遗产周边的环境整治也是申遗的重要工作。 嗯哼， 西夏陵一直面临着周边的农场农牧户多的现实难题。那借助申遗的契机，西夏陵启动了申遗区环境整治工作，目前已经拆除了近10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农场农户都已经迁出了申遗区。 是， 他说等今年旅游旺季一过，我们就将搬迁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和办公场所，这些现代建筑也将陆续拆除，恢复文化遗址地的自然环境和风貌。 看来大家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哈。 对， 北京天坛那块也是一致的内容哈。 是的，腾退嘛。 对，腾退哈。 嗯， 希望呢这个申遗成功啊。 是。 第二条呢，哎呦，现在我觉得这个智能的手机扫码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行为当中。 对啊，扫码乘车嘛，现在他都可以把那个公交卡移植到自己的手机里面。 我现在坐地铁就是用一个软件 APP 扫码，扫码进，扫码出，我也不买票了，对吧？ 哦，对 对, 对， 很方便。现在坐公交车也可以这样了。 嗯， 我们了解一下，微信扫码可乘北京公交车5000辆远郊区公交车率先使用。 嘿，我去体验一下。 通县的朋友， 对啊， 昌平的朋友。都可以用得到， 怀柔的朋友、啊、 是的是 的, 的都可以用得到了啊。 好， 了解， 那么来了解一下，9月12日开始，5000辆远郊区的公交车将率先实现微信扫码乘坐。 嗯， 北京市区部分线路也将在年底试点微信扫码支付。那微信扫码乘车可以享受和现有一卡通普通卡一样的5折票价优惠， 非常的方便哈、啊、也就是今天了。 对啊， 9月12号。 嗯， 那个据了解呢，目前像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大兴、平谷等区500余条公交线路，共计5000余辆公交车均已支持该项应用了。这些公交车已覆盖了远郊区所有的公交线路。 哇，所有的公交线路真的很难得哦。 很好，很好。 对，总之呢，随着这个就是一卡通的一些更 更电子化的推广吧。嗯、现在扫码支付呢应用还在市区公交线上推广。目前呢到今年年底前在市区部分公交线路应该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了。 是的，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操作的流程哈。 对。 为了确保扫码成功，乘客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将手机二维码对准公交的 POS 机的扫码区。 哦。 保持大概5厘米的距离。 哦。 当机屏幕显示扫码成功之后，表示这个交易完成，而且整个扫码过程当中无需依赖网络环境的，无需依赖网络环境的 哦， 且响应时间0.2秒以内， 很快啊！ 这个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一卡通普通卡0.3秒的响应速度。 哇，即使在高峰期的大运力公交上，微信扫码在速度上没有问题。 好快， 好快啊！这个真的太智能了啊！ 方便大家使用、 科技以人为本呢。 是的，是的，关顾故宫博物院的事情。 好，故宫博物院这个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 啊哈。 开幕了，呈现清初山水画的风貌。 看，倒是清初的时候，山水是怎么去感受的？画里可以见一见。 哇，这个院藏的宝物啊，现在要展出了。 11日， 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书画馆开幕了。本次特展展出文物共计113件套，力图向公众全面呈现四王绘画风貌。 挺厉害的，单院长每次都是哈， 每次都是单院长 亲力亲为。 对啊，亲自发声。 是的，他说四王尊呢，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新世古，惊艳笔墨，追求文人画意趣，其艺术风格形成了当时山水画的正统，对清代山水画坛影响深远。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追溯目的的感受哈。 对，然后单院长还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王存世作品有8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4件套，二级文物600余件套。那本次特展在展品的遴选上，不仅优选了艺术造诣非常高的绘画精品，同时又选择了能够体现四王画学思想的作品，如王建， 举个例子， 对，王建的四家灵气图，王元祺的神丸气足图等等，使观众易于理解四王的这个绘画风格以及理论，同时也为绘画实践者提供了优秀的临摹范例， 非常棒哈。据了解，这个特展呢将持续到2018年10月30号，展览不单独的售票，观众持故宫的博物院门票即可参园，入园之后参观哈，就是通的，没问题哈。三条国内，来关注一条国外的事儿哈。 是 这个沙特呢，是一个挺富有的地方。 对，结果呢？ 对吧？这个公主很有地位吧？ 当然 了，这个去巴黎非常开心了。在酒店呢，遇盗窃了啊！ 哎呀，巴黎最近的治安真的是让人很头疼啊！这一下偷到了沙特公主身上。 对，盗窃是盗窃了，损失相当相当惨重， 价值636万的珠宝不翼而飞。 哎呀，这个约合80万欧元啊，这个珠宝丢失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警方向外界透露了该消息，称沙特公主的珠宝在她所在的巴黎的丽兹酒店， 我的天，丽兹酒店啊， 套房被盗走，价值80万欧元。这位沙特公主并未透露自己的姓名，是 Mary 啊，不是，她都没有透露， 对，那不能透露是吧？是的，据这个当地的报道啊，说这在当地时间10日的时候，法国警方就说了这个事儿哈。那这个盗窃的发生时间是当地的7日下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小偷是破门而入的，就很神奇。 对，这是公主啊。 对啊，这名沙特公主告诉检察官说，这些珠宝并没有被锁在酒店房间的保险箱里。 哦，这是有问题哈。 对，就是他说他没有锁嘛，就是他相信酒店的治安， 对， 所以就没有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保险箱，被盗走了，不翼而 飞。如果这件事情确认的，这是今年巴黎旺多姆广场第2期酒店盗抢的事件喽。 哦， 嗯， 那今年1月盗贼曾带着斧头啊，直接冲进了酒店大厅，并从展示柜中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项链和其他珠宝。巴黎警方曾设法抓住其中3人，而另外2人骑摩托车逃走的时候丢了一袋战利品，最终所有的珠宝都被寻回了。 还不错。 对， 这个了解一下哈。酒店附近街道有数十家精品店和珠宝店，那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武装盗窃在该地区并不罕见。事件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在附近驻守，但这对防止盗窃行为的作用微乎其微。 所以这个巴黎啊，或者说整个法国，到底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整治一下这样的一个盗窃乱象，治安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 对，因为作为游客去的话，那边再漂亮再浪漫再高级， 你 治安得不到，那我们就不去了。 是的， 我们干嘛过去丢东西呢哈。 是的， 最后 丢东西。 对， 最后关注意大利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去意大利哈。 是。 意大利废弃的剧院废弃了，没什么实际功能了哈。挖掘出了大批的金币。 哇。 后源自古罗马帝国啊。一看到金子，我们的道道就开始不灵不灵啊！对，喜欢金光灿灿的东西啊， 谁不喜欢呢？对不对、 嗯？ 这个意大利米兰呢，一座废置的剧院近日进行拆除挖掘，要腾退嘛，是不是？ 是嗯、 工人呢，哎，挖着挖着，在戏院地下挖掘出了一批金币， 一批金币。 据信呢，是源自五世纪的古罗马帝国。 这个哇，五世纪哈， 嗯， 建筑工人在此前清拆期间，在地牢挖出数百枚藏于石瓶中的金币，实施。钱的事儿哈，那文化部长就表示了暂未知这批金币的历史及文化价值，但他形容是意大利考古学上的真正宝藏，这次感到非常的兴奋。 哎呀， 正由考古学家研究及协助修复，以确认所属年代，完成之后交由博物馆展示给大众。 嗯，是，那这个这批金币货价值数百万欧元哈、哦，哎，真的是， 你怎么声音变了？哎呦， 啊哈哈哈哈，太激动了。那这个地方在哪儿呢？科莫是位于意大利北部与瑞士边境的附近。 对对是的、嗯，大家可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哈。 对， 不能带铲子啊。好， 带铲子也挖不出来了。 不行不行啊！时间来到11:49，时间留足给我们的环宇先生哈。 好，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环宇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Lasciarti andare guardando il disegno indecifrabile di un palloncino che si perde nel cielo. Potrei fare finta di sorridere alla gente e smettere di pensare. 伴着非常悠扬的旋律，我们要听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 好的， 在听说传译之前哈，导演谢飞又是名字挺好的哈。 谢飞 在意大利的这个特伦托维罗纳的博物馆看画，用手机上的扫码万能网软件扫了几幅画作，比用相机拍摄质量好许多。 是吗？哎，这个大家可以去。 哎、不错不错。对， 下一个啊， 感受感受啊。 夏之大鼠他说想去意大利，想在意大利自驾，想去圣西罗看一场意甲、哦，想去这个 CMBYN 的取景地、 嗯， 想去各种博物馆看一场歌剧呀、啊，吃地道的意面、披萨、冰淇淋。 嗯， 要是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定下理想的意大利行程，那我意大利语一定能努力学好吧？ 你再学意大利语？ 对，就是有些时候你为了去一趟目的地，然后你可能会把当地的语言学得很好。嗯，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期待。来到谭欢宇的世界，欢迎欢宇， 欢迎欢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欢宇。 是，每次都特正式， 对，特正式。其实大家都很熟了， 对，其实就是每一次来，就是带着他对这个职业，自己旅行家的职业，对我们上节目的这样一个嘉宾的身份的一种尊重， 对，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说到世界遗产呢，好多人呢都蒙在鼓，真的是好多人说，遗产是遗留下来的产物吗？遗产是大的还是小的？好多人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哈。 其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有很多的。 你给我们稍微普及一点点，至少。 非物质的是虚拟的。 嗯，然后还有物质的 ，先有的是物质， 嗯、 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这两个类、 哦、 这两类。因为它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是因为有为了拯救那些古迹，发现这些古迹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它还属于全人类。 嗯， 于是呢，全人类集中起来力量去拯救这个古迹，一次、两次、三次。那么这几次行动都成功了以后，于是国际社会对这个有了认可。那什么是共有的世界遗产呢？于是得大家评。于是呢，到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做这个工作，每年评，然后每年呢，评的标准还有变化，不同时代还有变化。第一批世界遗产，是1978年 到现在为止正好四十年 了，四十年了， 正好四十年。 第一批， 哦、对，第一批， 第一批，我在想，第一批第一个评上的是哪一个呢？ 嗯， 中国的还是 问的好、 啊，好问题， 那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那个什么是第一个？我相信很多很多人连问题想都不会想到这儿。第一个世界遗产是叫做加拉帕克斯群岛，它是位于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 是是是。 那个达尔文环球旅行的时候去到那里，然后呢，他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不同的吃不同样东西长得不一样的蜥蜴， 对对对， 还有在不同岛上见过很多很多的大陆龟。陆龟就是它不下水，光在 陆地上行走，很巨大、 啊。加拉帕克斯的意思就是陆龟，西班牙语的陆龟。然后他还在这见到了好多鸟，这些鸟呢，那个嘴有细长的，有短的，有特别宽的，还有长得很平常的。然后他觉得这个在这儿看到了好多好多 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标本都拿回去了、 哦， 然后让鸟类学家看过了，然后鸟类学家。那个研究了一个月回来告诉他，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在这个加拉帕克斯岛上收集的鸟都属于同一个鸟类，叫燕雀类。然后达尔文就当时觉得非常吃惊、嗯、为什么外形这么差异这么大的生物它们却属于同一类呢、 嗯、 为什么不同岛上的那个陆龟它那个龟壳长得不一样，纹路长得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嗯嗯、还有蜥蜴，蜥蜴在这个岛上生活了几万年到几百万年不等，它会为什么会有变化， 嗯， 于是这一切现象对达尔文来说引发了他的思考、嗯、经过了20多年的研究，他写的第一部著作叫做《物种起源》、 哎、 里头也就提出了一些观点，就是、地球上所有物种都是有、关系的， 是的， 加拉帕克斯那群岛就是提供了很多证据，那么不同物种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是第一个要点，一共有三个点，第一、 嗯、 共同祖 先， 第二自然选择、 嗯、 第三物种渐变、 哦、 这三个加起来就是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的核心， 长知识、 哦，真的是长知识 吗？这么来的，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加拉帕克斯群岛， 第一个，所有世界遗产， 它是第一个， 它是第一个，而且它 是当时有这个组织去评定吗？ 对对对啊， 哦， 但是。为什么他是第一个？ 达尔文把那个物种写来，这是我写的著作，你们看一下。 然后那个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为什么第一个是自然遗产？ 嗯， 就是世界遗产标志是一个，外头是个圆， 嗯， 里头是个方块，然后中间把它连起来， 哦、 就是一个圆，有点像那个咱们那铜钱，但是连起来。 对对。 外头这个圆代表自然。里头那方代表文化文明、 okay. 然后中间有联系的 哦、 oh, 是 棒棒的啊、嗯、我们了解了第一个之后呢，我们要一步意大利， 对， 意大利这个靴子型的南北的这个地图的国家其实很有意思哈、啊、 对对对，因为 那么多 太说起意大利没多大、那个面积没多大，但是走起来意大利好费劲， 嗯， 因为走到哪儿都绊一下，因为在就容易走得特别慢， 嗯， 到哪儿都能看到 遗产太多了，主要 是对对对，它现在为止比中国还多一个， 厉害 了、 啊、 真的、 啊、那对对对、 哦、 我们马上申遗西安那边， 对啊， 每现在呢就是每个国家不可以就随便申遗了、 哦哎、 所以每年只能申遗一个文化和一个自然、 嗯、 啊，对对对， 意大利是自然和文化哪个多一些，还是 那一定是文化 了， 文化多、嗯、它的遍地都是，一说那城市什么维琴察维罗 各种古城、 嗯、怎么来地是不是啊， 对对对， 它那个它主要是有文化， 嗯， 有文化的 那个，比如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啊，古罗马时期啊，这些城市都存在着， 嗯， 而且呢意大利这个国家一直就没统一，只100多年前才统一的， 嗯， 在此之前它都是小城邦、 哦、 它那地方执行的那个制度叫封建制度、 哦、 封邦建制、 嗯、 上头有一个教皇，然后给你封了， 嗯 嗯， 咱们中国不封建，咱们没有皇帝，上头没有人封你、 嗯、 皇帝也不会把底下的那底下的什么侯什么爵位啊，什么什么什么诸侯啊，给封了，所以中国只有一个朝代是封邦建制，就是周朝。 嗯， 其他的咱们一点都不封建，就不没有封邦建制啊。所以，但是意大利呢，就是哎，一说这威尼斯王国，是吧？ 啊，就是几个小国， 都是小国。然后现在意大利里头还有个小国叫圣马力诺 啊，圣马力诺， 那个小国 真的 只有61平方公里， 袖珍， 但是他那个这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是公元301年，301年是咱们的三国，从那时候他就执行两个总统同时执政 啊， 就是你半年我半年，就这样的，一直到现在1700多年， 一共61平方公里 啊，一共61平方里，然后呢，主要是一山提坦诺山。 那个我也没什么概念，怀宇哈，你看咱俩这同龄人，我这个人生的宽度跟你没法比了 啊， 我只能在这个节目中的聆听。 聆听 也很好， 是啊，对啊， 那个61平方公里大概是个多大的一个地方啊？圣马力诺 是61平方公里、啊， 61平方公里， 对呀， 非常非常的小。 说给， 反正站在山顶，这国家下面都看都看齐了。 哎，那是老张家， 那真的是很袖珍的一个地方 啊，很袖珍的国家，但是它还不是最袖珍。 这么袖珍的地方有遗产吗？ 它整个国家就 是 遗 产。 那整个国家就是遗产，然后这国家61平方公里的主要面积是一个山，是一个高1000来米高的一山，然后公交车坐的公交车不管从哪儿过去，因为它没有国境。 您去过对吧？ 对对，都没有国境，就从意大利哪儿都可以去，然后呢到他那儿之后就往上绕，绕的山快到山顶了。那公交车总站什么停车场全都在那儿， 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再往上他们的什么国会啊、国家博物馆 全在山上， 全在 山顶上， 酷啊。 山最顶上是几个城堡， 那山脚下是什么呀？ 田野，绿野平畴。 哎呀，好漂亮， 好漂亮， 就是特别美嘛。 他们为什么没有住在山脚下呢？ 那个韩语我不知道，一句话当说不当说、啊。 哎，你说 这个盆景挺好看的， 大盆景， 是真的大盆景啊，很好看。 对对对， 您刚才说您去过十几次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那种跟团的形式， 对对 对, 对。 那个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已经关注文化遗产这块了，是吧？ 刚开始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跟团嘛，他带你哪儿都去， 他也会给你讲。 后来我发现呢，我喜欢的地方我都不愿意走，他轰着我走，有好多地方我就没劲，我就觉得 到底这个跟团走的时候，环宇跟那个团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啊？ 嗯， 这个你们去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去的地方你们还去不了， 对对对， 对不对？这种感觉，下面带我们的环宇12次意大利的行走，肯定有很多的肺腑之言啊。 没错， 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纯， 我是道道，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这首音乐作品呢，其实来自一部电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 嗯， 其实如果没去过西里的话，大家都没去过意大利哈。 对， 美丽传说这是其中的一个电乐哈。 是的， 这个电乐描述的场景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就是那种灰蒙蒙的色调。对，灰蒙蒙的色调。其实我想在意大利不管从南到北，还是因为不管是发达的地方还是不发达的地方，都有文化遗产的存在。而且刚刚那个最小的那个城市，让我们觉得还真的非常 最小那个国家哈， 对，非常的秀丽， 圣马力诺， 对，圣马力诺。今天我们的环宇先生带着周准和道道，还有所有喜欢遗产的朋友走进意大利哈。12次到意大利，他有太多的体会。刚刚说跟团走的时候，还有一些分歧， 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你都没有待够。 怎么分歧了？跟他们 就是。如果跟过团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叫关门时间，就是集合器时间。 对对对， 这事儿后来我就不能忍了。那个 忍不了， 忍不了了， 不能忍。主要是你爱你喜欢，你好不容易到这了，把身体运过来了，然后到时候你得走。多少次的这种，就必须得恋恋不舍， 就是不自主嘛。 对对 对， 还有一些呢，我比如说刚才。你看见我去盖戳了，我盖戳实际上是个 label， 是个标签， 对， 它最多呢就是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 记忆点， 记忆点啊，然后，这一类事儿都是需要自己去干的，这类事儿如果你自己去看的话，你跟团走的话就做不了，所有的事儿都做不了啊，然后呢，比如说到一个地方，我记得我那次去罗马，想去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一次。 第二次吧，第二次 几年大概的， 零五年， 零五年， 这是十几年前了。然后呢，想去看那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呢，团里没包括。那我对于我来说，那时候，已经是喜欢世界遗产了，已经知道我喜欢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世界遗产。所以呢，就去呗，去完了以后 还不让脱团。 对， 当时是让脱团，让脱团了。到那也容易，因为米兰啊，那没多大的地方啊。 是。 然后到那之后呢，到那之后人说我们预约，这就是一个硬指标了。但是说你要等一个小时的话，没准会有机会 啊。等了， 给你希望了。 一个小时，这对于参团来说 宝贵， 这一天来一天就是。这很快， 两个景点的时间 啊，对对对，然后呢， 哎呀，快的那简直是更多好吗？ 可是这个 最后的晚餐、 啊、 这个小教堂，这个到米兰对于我来说是首选啊，是、 嗯、 不能错过， 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等。然后等完了以后就进去了，进去以后看到这个景象，说这里头是不能拍照，拍照不拍照无所谓， 看了就好。 对，关键是他那个场景，那个能量场，这个进入这个场了以后，你就知道啊，达芬奇当年用了那么多长时间，嗯、然后呢，用鸡蛋弄他湿壁画，用鸡蛋获得颜色画了他。二战这地方有炮弹，把这炸得乱七八糟，燃这个却没有， 没有 最终被毁灭。 对对对， 毁了东西多了去了，说巴西那个国家博物馆不都、 哎、 啊是啊， 世界， 所以这个那这还是自然灾害，可是意大利经历了过那个战争啊， 嗯， 所以这保留下来很不容易。那么不拍照出去买张明信片就一切全有了， 嗯、 打明信片就是高兴的， 嗯、 啊， 对， 所以这都是方法。 嗯、 所以去完那儿之后，就米兰有好多地方就没去成。 哦、 等我有能力。就是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独自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嗯， 我依然去了意大利，然后发现这意大利这个去看最后的晚餐这个地方 怎么了呢， 它那么的可爱，原因是它每天别人都预约哈，您前二十名来得早不预约， 哦， 前二十名排队有多远，前二十名排队就十米远， 嗯， 就是二十人，然后呢早上起来八点还是八点半记不清了，就是他开始发这个票，他这均匀的发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 OK 你要早点去的话，你就是再等等你就先进去看了， 嗯， 而且这个地方可以反复去的，且每星期有一天是免费的。 哦， 哇， 全都明白了， 很没有门槛， 是的，是的，嗯、 特别 容易，谁都可以去看 啊。对，如果那天没人排队的话，您下午去依然可以拿到，就是那个就是早上起来排队那个不预约的门票。 现在可以拍照了吗？进去 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它是这个管理，就是如果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文物场所，它不允许拍照，你是尊重的，它是一定有道理的。 嗯， 但 是 想获得。图片是很容易的， 是的， 明信片嘛。 对对对，刚刚我们收到一条信息哈， 嗯、 在这个最后的晚餐这块，我们插入一条信息哈。 好，来说一下啊。 对，为了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的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哈， 嗯， 9月15号10点到10点23分啊，北京市五环路以外将市民防空警报啊， 哦， 大家不要害怕啊， 不要害怕，是 以外 啊，对，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警报市民期间呢，除部分参加相关演练人员之外，请其他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啊，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就可以了。 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大家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是的，是的，我们回到那个文遗产当中哈， 是， 就是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就是一种故地重游也好，你现在 我在想， 对认识和经验又丰富了也好，那种感觉 不一样。去了这么多次，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就同一个地方，最后的晚餐这个小教堂。 如果要我去、再去的话，我一定还会先到那儿，因为有一个词儿叫情愫。 啊、 哦，就是如果你要是每一次去意大利，第一站都是这儿。你可能 不是 吗？ 每次到米兰 啊，米兰 第一站是这儿，因为这地方容易 好到。 另外一个 啊， 我觉得时光，可能是个镜子。 是的， 我在那不光看到了这幅画，我还看到了过往的自己。 是的，是的。 然后呢， 哎， 看到过往自己，实际上就是遇见了未来的自己了。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是不是环宇在旅途当中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哈，因为你那么的细腻， 嗯， 每次来电台做直播 真的特别认真， 都会盖一戳， 嗯，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旅行的情绪和情愫之一，有这个感觉，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比如说1999年我来到这儿了， 啊， 2003年我又来了，同一个地方我拍一张照片留下纪念，对比一下，你会有这种习惯吗？ 拍同样的照片吗？ 同样的地点， 我没有， 哦，没有， 因为我就不大照自己。 哦，不， 而 照景物景色， 啊，那 有吗？会吗？ 有，而且会有效果呀。 哦， 不说远处了， 哦， 云冈石窟， 哦， 云冈石窟不同时代，我拿着，我当时是，2004年的照片和2016年的照片比较一下，发现他当时石刻没有变了， 嗯， 但是他的那个采用的保护方式变了， 哦， 他那玻璃什么的变了， 哎，这个灯变了， 嗯， 哎，这个这光影这个效果，有时候比对起来非常有意思。 对 对, 对， 是的，你看时光就这么流去了。 是的，是的。刚刚说到米兰了哈，嗯《最后的晚餐》，再说几处呗，觉得你 啊，对对对， 印象特深刻的啊， 随便说，要说最大的 对对对太多了， 罗马 ， 就是简单说吧， 古罗马、嗯、 啊， 罗马呢，就是谁都绕不开，它首都嘛， 嗯、 而且罗马那个梵蒂冈在罗马， 是的， 所以的它的文化元素特多。而且罗马呢是个废都，就是人家罗马当年是把这给废了、 嗯、 然后呢在旁边接着生活、 嗯、 所以现在呢看那古罗马文化区全是断壁残垣，全在那儿呢， 有的有的 啊，一直都在这，比如说罗马竞技场， 嗯， 那 它现在有什么功能性吗？竞技场 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参观景点 了，是不是一个景点了？ 对对对对、 哦、 它没有任何功能性、 哦、 它的功能性就是个标志， 就是个景点， 很好看， 其实还是非常壮观的，这 非常壮观的、 哦、 但是得进去 得进去、 哦、 得进去、 哦、 然后呢排队排队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排这么长时间呢， 你跟团就根本没戏， 没戏 跟团就是在故宫门口照张相、 啊、 我来过了，我到过长城了， 好吧、 啊、 我还是想进去的， 进去、嗯、 对对对，所以看过里边的照片、 嗯、 尤其是在里头走过以后然后呢告诉你罗马竞技场 之前 世界一共有一万来个、 哦、 现在呢能存下来的前三名，第一在罗马，第二在、 嗯 在非洲、 哦、 第三个呢在维罗纳、 哦、 这三个 维罗纳居然 还 有一个竞技 场保存的非 常 好、啊、 问一下哈，就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挺肃穆挺庄严的哈、 嗯、 比如说有些人会激动像我、 嗯、 有些人在这唱个歌 啊大声叫几句 是 允许的吗、 哦、 还是 有那个 允许的吗？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的、 哦、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它有功都不同的功能 功能、 嗯、 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场合， 对对， 但是它不是娱乐场所 哦， 所以你在这儿跳舞肯定是不合， 就是我 不合适， 开心的唱几句没问题。 就跟在博物馆里头，你说我特开心唱几句、 哦、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太合适， 算了 吧、哦，算了吧，算了吧。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在这照片前可以唱， 嗯、 是吧？ 哎，我在想，就是因为突然间想到我们的鸟巢啊，因为就是它也是一个北京的标志嘛。 对。 然后现在很多的演艺人员啊、歌手可能都想要在那里面开演唱会。那在这个地方，就是罗马竞技场，可以吗？ 他可能开过演唱会，可能真开过、 哦、 可能因为这底下咱们虽然看到是当年野兽和那个 人类 对 就 是 不同走的那个的通道、哦、但是这上头如果用木板给搭平了的话、 嗯、 就如同把水立方给搭平了的话，那上头是可以演的， 嗯， 而且在意大利有意大利歌剧， 对啊， 对啊， 很多意大利的那个好歌手，他们在这个就是古迹里头唱歌、嗯、 是有的， 特别美， 是的， 但是是有组织的。 哦、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 嗯 哦、 不能说谁想唱就商业行为是不可以的。 嗯、 商业行为你、 哦、 得沟通， 沟通 哦，明白了， 对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 能赶上一次特别不容易， 是吧？ 对对对， 这是那个斗兽场， 对对对， 还有呢，在罗马这个地方有。还有许多吗？ 还有它好地方当然是很多了。 对，哎呀， 哎呀， 罗 马 假 日， 哎呦，太棒了！ 罗马假日的每一个点都是活的， 真好 啊！所以到那以后，你看到罗马假日的去的就是鲜花广场， 对， 所以到这儿你必须得拿个冰激凌啊！ 现在有没有变化？鲜花广场依然如故， 依然如故，就是人潮涌动。 嗯， 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变化。 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就是它可能几十年前或甚至是上百年前这样，它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问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我没有去过欧洲啊，没有去过。就刚刚说那个广场那些石阶， 嗯， 那台阶， 嗯， 真的它也不修复吗？会有修复，微微的调整吗？会有吗？ 应该有修复， 有、啊， 但是那个地方是步行街。 哦。 但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人，就是他干的事儿吧、 嗯， 他比较扎实、 嗯。 比如说罗马修的马路是、 哦， 他修的马路，比如说一块砖哈， 嗯， 有薄的， 嗯， 有这面稍微宽一点，有、 嗯、 厚的。罗马人修马路一定拿那最厚的那一面这么修。 了解了， 啊、 所以呢，他 是讲究的， 材质是 耐用的， 对对对，是耐用的、 嗯。 而且呢，他们的一般的，咱们过去看着很斑驳。人家不讲究新， 是 人家讲究这东西 修旧如旧， 时代感， 是这个，也没啥人非得到那儿破坏。 了解了，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大家还是很保护、很有这个意识的哈。 斗兽场，然后那个罗马假日的拍摄地啊，广场之后，罗马还有什么可以去展示？ 凯旋门， 哦， 凯旋门， 哦，有需要。 凯旋门这事儿是。罗马人发明的、 嗯、 后来比如说送给这个国家一个、 嗯、 送给那个国家一个、 嗯、 包括后来送给那什么巴黎一个、 嗯、 那都是意大利人送的啊、 嗯、 所以比如说你到现在到印度见到凯旋门了实际上它的根儿 还 在意大利、啊、 意大利、 啊、 是的、 啊、对对对 原来是个意大利的啊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 还有呢 像什么百花教堂啊什么梵蒂冈那个就是大教堂不是说现在都去了意大利的人不都得去那个地方打卡吗？ 是啊，但是成本会特别高， 是吗？ 时间成本 哦， 就是排队， 嗯， 那个比如说那个梵蒂冈博物馆， 嗯， 必须得沿着墙根排队， 我的天 哪！不过老外他们排队比较松，不像咱们特别密 挨得特别紧 啊。然后那个你排个一个小时。或者是稍微勤奋一点早去个半个小时、 嗯、 你就给自己省出一天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有的、 这个夜晚的图片 是 天使城堡 哦、 啊、然后呢这实际上是他们一个古老的国王叫哈德良的陵墓、 哦、 后来改成的、 哦 啊、这个地方 好金碧辉煌啊 嗯 然后 在水上啊、哦， 万神殿、 哦、 啊，这个建筑就是说的，简直就是从建筑史上来说， 就这种 点都不成。 建筑物好多的动画片、电影、史诗级的都是这个， 对对对， 的原型啊， 对对对，鲜百花广场， 好漂亮啊！ 哇，百花广场， 好漂亮 啊！ 罗马假日走起来， 喷泉， 哦，各式都有的， 巴洛克式浮雕， 最后一个 意大利式的， 最后一个。巴洛克建筑， 对呀、啊，这个是的， 最后一个，建筑，所以到这来、 嗯， 大家都往里扔钱嘛，说许愿池， 这是那个许愿池是吗？ 就是这儿， 到拿回来看一眼呗。 啊、 这 来来来，这真的是巴洛克式建筑啊，这浮雕你看看，立体感非常繁复。 这是怀疑自己拍的哈？ 啊，不是明信片， 哦，明信片，哦， 明信片， 天 哪， 这个简直太惊艳了， 对， 真好看。 这个雕塑 真理之 大使 哦， 说瞎话，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石雕， 石雕。 然后呢，就 是、真理之口， 把手伸进去，因为那个《罗马假日》里有这个情节、 哦， 说你要说瞎话了，真理之口把你手 咬 断了。然后那个当时克里高利派克就是把手伸进去了， 啊、 嗯，一抽完了以后收到袖子里了，哎， 吓一跳 啊，对，一下。太浪漫了， 讨厌 浪漫这， 讨厌那种感觉， 讨厌， 对对，是那种感觉啊。 所以要说罗马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哦、嗯、呦， 威尼斯宫 哦，好漂亮， 对，当年 跟假的似的。 当年威尼斯那是个王国、 哦、 啊，还不是他们的一个省什么的，所以在罗马、 嗯、 这些都是文化遗产， 对，都是文化遗产 ，太多了。 光罗马一个城市， 罗马是一个古罗马历史文化区是一个世界遗产、 嗯， 但是罗马旁边还有好多呢，什么喷泉，那个哈德良别墅、 哦， 哈德良当时这皇帝去过好多地方， 哎呦， 世界好多地方， 爱旅行哇，这是什么？这是泳池吗？ 威了， 它是模仿尼罗河的那个。景观修了这么一个里头的一个景， 这 等于修了一个像那个世界公园、像世界公园， 太帅了、 啊、 这个水是怎么做到这个 碧绿的呢、 嗯、哇，太厉害了。 就是意大利这国家我们会认为它它虽然是老牌工业国家吧、 嗯、 人家有法拉利什么的、 嗯、 但是相对来说在欧洲它是个穷国，然后呢、 嗯、 它的工业不发达，没工业的地方一般环境全都好 哦，园林也比较 好，说的很有道理啊， 园林， 对，因为没有污染， 对， 所以你看有好多地方，比如到印度这国家也挺穷的、 嗯、 然后那个它虽然地表的水很脏、 嗯、 但是地下水干净，它没有那么深度污染、 哦、 然后再说意大利吧，意大利这是哈德良别墅，这个是哈德良皇帝， 是在哪儿啊，哈德良别墅 距离罗马差不多30-50公里吧、 哦、也算是在罗马这个区间里的、嗯、 那它这个就是一个别墅，还是说这是一个小镇子？它当时都在那儿、很多东西、 不是小镇，就是当年哈德良皇帝，就是因为他当时罗马已经把地中海当内海了， 嗯， 哈德良皇帝到处巡幸，到一个城市以后说，我赞美这个城市，我就管它叫哈德良纳。 我知道了。 然后呢，后来这个城市就叫做帕尔米拉。 哦， 这是一个世界遗产。然后哈德良别墅，然后哈德良到英国了。到那一看，这个北方有那个什么民族，有那个野蛮民族，进攻过来，我们这修一道长城，就叫哈德良长城。 好随意啊！ 现在世界文化遗产， 谢谢 啊， 谢谢哈德良， 谢谢他。要不是他这个非常随意的， 对、 就是、 遗产，对， 四处乱走也没有 没有名字的、 啊。 还有呢，哈德良到西西里了，在这建了这个庄园。然后在这里头有3500平米地上用马赛克拼的图， 妈呀！ 然后来一场洪水，把地面上的建筑全剃平了。 嗯， 然后后来人发现考古发掘，哟，这底下有马赛克的壁画，特别美。一看这哈，就是古罗马时期的，然后有过记载，这东西怎么就没了呢？于是把这发现出来，3500平米，你想想得多大呀，好大好大一片。这地儿叫哈德良庄园、 okay. 世界文化遗产。 真的是想象不到当时是有多么的、嗯、 谢谢哈德良哈、 繁华啊。 对对对， 是的是的。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在罗马旁边还有这种、这叫蒂沃利别墅 啊，这个好漂亮。 蒂沃利别墅一下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么大的一个立体的雕刻，背后是管风琴，这是可以奏乐的， 哇！ 然后喷着水， 这只是一面墙是吧？ 一面墙 啊， 对，就是 这个也很正式， 这就整个就是这样、这上面就是这石刻、下面是喷泉、 okay. 因为意大利特讲究喷泉嘛、所以意大利的这种有文化的地方特别多、所以他们申遗就很容易，因为它条件够了。 对对对、 对， 哎，说到团队条件在那， 条件够 了、 对， 条件够了， 对 对, 对， 而且它有记载，有国际影响力， 是的 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意大利特强大。 光看图片，我们就感受到意大利这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文化条件在里面摆着。 是的，是的， 对吧？其实 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虽然说啊，我们要怎么怎么去申遗、去保护，但是这个东西硬件本身它就得过硬。 是的，那个刚刚也只是说了，大概是罗马一个主轴线哈。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文化遗产。那其实意大利有很多的国家，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很多哈。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还有一分钟呢，我就先跟各位说到这儿。最后说几张，这是什么啊？漂亮， 来来来，这是 意大利的 五渔村， 无敌美景， 无敌美景，这是 五渔村很有名， 这是哪里？ 五渔村比不上这，这叫阿马尔菲， 阿马尔菲， 阿马尔菲， 对，阿马尔菲， 浪漫的， 在意大利南部那个地中海，然后那个水质那个 无法言说， 关键是。你刚才说到的，这古迹里头有没有表演？有表演， 有表演、 在这上面，这个山顶之上，一个 山顶上它是一个悬崖，然后下面是海， 对对对， 开满了鲜花在悬崖顶上， 对，然后你可以在上住，上面就是，也没太贵的那种酒店，然后很多。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打断环宇先生哈。 对， 下次再来说。 以后再说。 是的， 世界文化遗产之意大利篇哈。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钟准， 谢谢，我是道道， 明天再见，谢谢环宇， 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棕头鸦雀，听这名字您是不是以为我跟乌鸦兄弟的皮毛颜色差不多呢？才不是呢，我们的头顶到上背都是棕红色的，翅膀也是红棕色的，尾部有点暗褐色，喉咙和胸部是粉红色的，下面还有一点淡黄褐色，听着是不是感觉我特别喜庆呢？棕红色配上粉红色和淡黄色，再加上我优雅的体态，简直就像是穿着旗袍亭亭玉立的少女。

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